安静静过大年，和谐和睦过大年。 儿子，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，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武则天杀死了王皇后和萧淑妃，他们的子女也受到了牵连，被武则天玩弄于股掌之间，一切尽在武则天的掌握之中，包括皇帝李治。不知为什么，在武则天成为皇后之后，李治简直就成了武则天的工具了，无论何种建议几乎都会不打折扣的予以执行。难道李治就心甘情愿听任武则天摆布？后世有专家指出，李治其实没有那么无能，史书上的李治那么软弱无能，主要是因为武则天修改了史书，便呈现给我们一个软弱无能的李治。然而不管怎么样，李治这个皇帝是不称职的。都说虎父无犬子，而李世民这个虎父恰恰生出了李治这样的犬子。比如在王皇后和萧淑妃死后，李治居然听从武则天的建议，将王皇后家姓改为莽，将萧淑妃的家姓改为毒枭的枭。而在此前，李治却亲口答应要让这两个女人重见天日，安居回心院的。这是一个言而无信的皇帝，一个不靠谱的皇帝。有这样不靠谱的皇帝，自然就会有不靠谱的大臣。在贞观一朝表现中规中矩的许敬宗，此时变得异常活跃。永徽六年11月3日，已经由卫尉卿升任礼部尚书的许敬宗上书：陛下登基时，国本还没有出生，因而李忠成为太子。现在正宫皇后已经就位，皇后的嫡子也应该被立为太子。国本在这里指代李弘。一句话，李忠该废了， 李鸿该立了。这句话又递到了李治的心坎里。当初在立李忠时，李治就不太满意，只是碍于长孙无忌和柳氏的情面，李治勉强点头同意。现在李忠对应的王皇后倒台了呀，李忠这个太子也就没有了意义，他所占据的太子之位也应该给武则天的儿子让出来了。永徽七年正月六日，李治下诏废李忠太子之位，改封为梁王，同时改立李弘为太子。这一年李弘四岁。在李忠被废之后，几乎所有的部属都不辞而别，唯恐避之不及。反正李忠已经是废太子，李树也用不上了，只有董里的名臣李纲的孙子太子右庶子李安仁单独觐见了李忠，依然行叩拜之礼，痛哭流涕，叩拜而去。李忠是不幸的，他不幸的被别人当成了工具。四年前，李忠被王皇后推上了太子之位，四年之后，他又被武皇后从太子之位拉了下来。一切的过程他都是懵懂的，受人摆布，然而最后还是被盖上了王皇后的烙印，种下了一生的祸根。如果不是遇上武则天，或许李忠会在王皇后的庇护下成为大唐王朝的天子，可惜他恰恰碰上了武则天。所以说时也命也，旧太子已废，新太子已立，看似简单的一废一立，背后却暗藏着重重玄机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公元656年正月初七，李治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，改元。改元就是更改年号。李治下令正月初七之前为永徽七年，正月初七之后为显庆元年，从此永徽成为过去，显庆已经来临。长孙无忌在听到改元的诏令之后心头一颤，他知道这是皇帝改弦易辙的开始，他自己的好日子到头喽。长孙无忌为什么会这么想呢？这还得从永徽这个年号说起。永徽这个年号是在贞观23年之后启用的，永徽的永就是永远的意思，永徽的徽是标志旗帜的意思，永徽这两个字组合到一起其实就是继承延续发扬，说白了就是继续贞观年间的事业，坚持贞观年间的道路。因此在中国历史上，永徽年间的统治也被视为贞观之治的延续。而现在年号改了，长孙无忌便从中嗅出了不同的味道，看来自己也过时了。从李治改元之后，长孙无忌便将自己的精力转移到了兼修国史之上。他知道李治与武则天的双剑合璧已经不可阻挡，他这个舅舅还是知趣点，远远地走开呗。 在贞观一朝以及永徽年间红了30年的长孙无忌，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刻意远离并没有帮他躲开祸端，相反针对他的祸端也正在慢慢的酝酿着。武则天的追讨开始了，他要清算那些曾经反对立后的人。清算从褚遂良开始，然后从褚遂良波及到其他人。褚遂良在两次的激烈冒犯李治之后就遭到了打击，从中书令一下子被贬为潭州都督。中书令是正三品的京城高官，而潭州都督则是总部位于今天湖南长沙的地方官而已。对褚遂良的打击还远远的没有结束，不久褚遂良又被从潭州赶到了贵州，贵州在今天的广西桂林市。贬到贵州还不是结束，而是刚刚开始。显庆二年，褚遂良的贵州都督身份被许敬宗和李义府解释为另外一种意思。侍中韩苑和中书令来济联合褚遂良意图政变，褚遂良所在的贵州是军事重地，可以用作韩苑和来济的外援。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，本来是对反对立后的重臣进行打压，现在却以意图谋反之名。在意图谋反的罪名下，侍中韩苑被贬为镇州州长，中书令来济被贬为台州州长，终生不准到长安朝见。镇州就是今天的海南三亚，在那个年代可没有今天的海景房小别墅，有的这是一地的蛮荒。台州是今天的浙江临海，那时候同样是欠发达地区。不幸的人总是相似的，与韩苑来济一样，褚遂良和柳氏也被贬了。褚遂良由贵州都督被贬为爱州都督，柳氏由荣州州长被贬为象州州长。两个人的被贬都是折腾死人不偿命的。褚遂良的爱州在今天越南的清化市，柳氏的象州在广西象州县。一个从广西前往越南，一个从四川前往广西，在交通基本靠走的年代，可以想象路途上的艰辛。褚遂良辗转从贵州到了爱州，从此长安已是千里之外了。委屈的褚遂良给皇帝李治写下一封信，信中追忆了自己对李治的忠心。昔日李泰和李承乾争储时，臣不顾危险归心陛下。当时岑文本和刘季向先帝力荐李泰，又是臣挺身而出竭力争取，这些都是陛下亲眼看到的。最后我和长孙无忌等四人一起拥立，先帝最终同意。等到先帝驾崩时，臣和长孙无忌一起在病榻之前接受遗诏。陛下，您当时突遭巨变，伤心不已，臣以社稷为重，宽慰陛下。当时陛下手抱着我的脖子痛哭不已，后来臣与长孙无忌一起处理国家大事，毫无纰漏。 数日之内内外平静。然而臣毕竟力量太小，而责任太重，一举一动都容易犯错，臣就像一只蚂蚁，剩下的生命是有限的，恳请陛下可怜。褚遂良这封信写得呕心沥血，既陈述了自己的忠心，又向皇帝俯首乞怜，尤其是信的结尾写得声泪俱下，我见犹怜。褚遂良写信的目的非常简单，就是想终老长安。然而就是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愿望也没有能够实现。接到信的李治居然视而不见，不做任何反应。一年之后，褚遂良在爱州病逝，享年63岁。那个被李世民称为小鸟依人的托孤重臣，就这样在远隔长安数千里的爱州离开人世。在褚遂良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或许他是遗憾的，不过如果他地下有知，他应该感到欣慰，至少他可以带着自己的脑袋平静地入土为安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褚遂良死了，韩苑、来济、柳氏也被贬了，长孙无忌依然待在长安城，依然位居太尉高位。难道武则天已经放过了长孙无忌？不，如果说全世界都可以放过，这个长孙无忌是最不可能被放过的。此人在贞观、永徽两朝为官30多年，关系盘根错节，此人不除，日后武则天焉能放开手脚呢？不是不针对长孙无忌，而是要慢慢来，一步一步为他编织一张大网，然后将他一网打尽。在打击长孙无忌的道路上，武则天并不孤独，因为他还有一个得力的盟友，这个人就是随着武则天步步高升的许敬宗。到了显庆四年，许敬宗已经升到了中书令，风头压过了长孙无忌。许敬宗同时得到了皇帝和皇后的信任，而长孙无忌虽然位居太尉高位，然而饱受皇后的猜忌，同时皇帝李治与他渐行渐远。此消彼长，许敬宗没有理由不针对长孙无忌，曾经在长孙无忌面前遭受的屈辱，他要一点点地还回去。他要让不可一世的长孙无忌知道什么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。在武则天的授意下，许敬宗积极行动起来，他努力地寻找着 长孙无忌的破绽。不久，许敬宗得到了一个灵感。许敬宗的灵感来自一次控告，当时洛阳人李凤杰控告太子贤马韦继方与监察御史李朝结党，这一下子捅到了皇帝李治的痒处。历来结党都是皇帝非常忌讳的事情，而这两个人居然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结党，必须严查，加以审理。审理工作便落到了中书令许敬宗和兼任侍中的辛茂江头上。许敬宗唱主角，担任主审。为了获得口供，许敬宗严刑逼供，肆意拷打。即使如此，也没有能够敲开韦继方的嘴。韦继方后来居然自杀了。哼，想死没那么容易吧？许敬宗下令抢救，结果又生生的把那个韦继方给救过来了。折腾了半天，依然一无所获，许敬宗有些失望。然而就在这时候，许敬宗的灵感迸发出来了。谁说一无所获？眼前这个韦继方不正是最大的收获吗？如果把这个人跟长孙无忌扯上关系，那该是多么惊人的丰收啊。随即许敬宗给李治上了一道奏书，这道奏书的内容把李治给惊着了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许敬宗给李治上了一道什么奏书呢？这封奏书能否扳倒长孙无忌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他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 对不起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巧遇心惊肉跳，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。 阿多昏昏沉沉的，耳边好像有人在说，比原意思，日本人随时会来的。 他们的声音，我们的故事，期待您的倾听。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节目，让故事